披着猎豹不光出现在各大草原猎物出现想把这誓言紫色的夜还是化学反应 Love like a boy 每一个心跳都像是警报 Show me how to say it up 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左肩干怪门都有你主宰开进来的战争 Love like a bomb Love like a bomb 失去理你的较量 Love like a bomb男人一张张气氛开始紧张子弹胸膛对准了你的心腔把你送的 countdown Blow it up Blow it up Blow it up Blow it up 终于不穿了

的饼干可以，梦想有着未知的轨迹， 在那些从前的约定决定了我们相遇。 黄发尾的你轻轻说着，能这样遇见我是种奇迹，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你美丽脸庞上亲吻是我的誓言，唱着啊，如果我爱你，一生水明的回响送给我亲爱的你。 每一次只是将我用手藏进你手心，却能感觉到那爱情在脉搏里定型。看世界匆匆忙忙，凭些生存的考卷，我们放下了第一季却回答 青春就像每次世界里，命运安排渺小的相遇。 机场的我们，期待着下一场比赛，愿有奇迹。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 我们并肩走着，啊， 并回忆唱着，啊，如果我爱你，一些玄冥的回忆。 吉他琴弦沉底立着在手上的茧，在旧手空气里堆叠着汗水的气味， 有些是我们爱翻阅的旧的起点，也许作为奇迹就是不断努力拼命向前向前，直到缘分揭开谜底， 那是讨厌的继续一辈子讨厌，那些喜欢的我和眼前都能眷恋， 这一切我值得去感谢。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彩虹星辰汹涌，长发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